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五的早上了，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我是王爽。 我是水水。 对， 那在搭档上出现了一些变化， 出现了一些全新的这个翻花样的这个组合。 没错 啊，同时提示大家，那大家不仅可以通过这个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融媒体的平台，可以看也可以听。 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评论间呢，大家可以不仅是发文字，还可以发图片啊。我每天其实都会发一些乱七八糟的图片上去啊。 你自己发？ 我自己发。自产自销。 自产自销。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珊珊和孔文和我和王爽这样的搭配呢？主要是珊珊太爱孔文了。迫不及待的就奔着 你这样在搭档的背后给人家拆台，你不怕他听到吗？ 听不到的。 因为没有孔文，他也 不会来，不会早起。对 对啊，估计珊珊昨天晚上又去玩了。 又去玩了。 OK，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是周五了，而且呢马上周末就要来了，北京降温降得很厉害， 据说这个周末的天气还不错。 我不信。 你不信啊。整个周末周六和周日一直在关注这两天的天气，然后估计是最高温度在15度左右啊，还可以啦，希望有太阳能够出来。 对，昨天我们在好奇头条号其实分享过一个北京气象局和广州气象局之间的互动。你有听说吗？就是昨天前天吧，广州气象局发了一条微博说又一个地方下雪了，讲的北京门头沟那边嘛。然后呢就是广州的那个气象局的微博就说，哎，我们的气温其实还是在上升的，但是没关系，还好没有超过35度。 好傲娇。不过这个时候应该是就是南方我觉得还尚可算舒服的时候，但是再过一两个月，哼哼，就会很冷。 对，而且还没有暖气， 尤其是在室内就会非常的冷。 对， 希望到时候这个北京市气象局来暖气的时候可以给予有力的回击。 OK， 那赶快进入今天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OK， 那我们今天好奇头条号带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是， 北京首条自行车高速路明年将逐步的落地回龙观了。自行车高速路，其实中国一直是一个自行车大国，对吧？ 对， 一直是。但是好像这个有了私家车之后，这个自行车的作用就慢慢的开始变得没有那么的重要了。但是伴随这个共享单车开始进入我们的城市之后，我觉得自行车的生活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我跟你说，我觉得最近我越发的体验到，共享单车可能季节性还是比较强的。 哦，那当然。 这两 不是共享单车，自行车的季节性都比较强。 我上个星期的时候给自己就是立了一个 flag， 我就跟自己说，我说下个星期必须要节约，早上不准打的。因为我家挺近的嘛。然后星期一早上我在被窝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天气不打的，难道还要骑自行车吗？ 然后就默默的在被窝里叫了一辆车。其实之前我都发现，就是女生在一年四季里都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季节来骑自行车，比如说夏天要穿裙子，冬天太冷，春天秋天风太大，很多重要的场合要穿高跟鞋，所以根本没有日子可以让我来骑自行车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理由。我看见过穿长裙的女生骑自行车， 然后蹬着高跟鞋， 我看见穿着高跟鞋的女生骑自行车。我看见风大的时候，一个女生的头发都快要被吹飞的时候在骑自行车。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安全了，真的是不安全。希望这个大家骑自行车的时候还是能稍微有一点装备啊，因为我们说到这个自行车大国，同时自行车大国荷兰吧，在荷兰大街上骑自行车的人非常多，然后大人小孩都会带一些护具，甚至是他们在上下班的路上都会戴头盔的，就穿着西装然后戴着头盔，哇，特别帅。 那冷知识题来了，世界上人均拥有自行车辆最多的是哪一个城市？ 我记得不是荷兰，是哪里啊？ 是丹麦的哥本哈根。 哦，想起来了，这个消息， 人均有1.3辆吧，好像是。 你数字记得好清楚啊。 OK， 那还要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自行车的高速路呢是首条全封闭式的自行车高速路，也就是说不会有机动车和它去抢。那连接的呢是回龙观、上地、中关村等区域。天通苑至中关村近9公里的自行车高速路呢是正在规划当中。那自行车高速路一部分是在地面上，一部分是在高架的形式，那双幅道路的宽度可以达到5米到7米。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自行车的骑行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了。 尤其是那些我觉得上班的距离介于就是你可以开车或者说坐地铁的话，就是离地铁站不是特别近的，有稍微有一点这个迂回的这样的上班族，我觉得会非常的方便。那之前也说到共享单车，就是现在共享单车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后呢，给共享单车提供的一些周边配套也慢慢要上线了，比如说这个停自行车的停车场，对吧？还有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自行车高速路， 自行车不是随便停的，对吗？ 你见过有一些地铁站周边的共享单车停成了什么样吗？ 我见过三里屯附近的那个路上，基本上70%都让给了共享单车， 就是有一种共享单车成灾的感觉。 然后人在走路的时候会堵路， 就你开车也会啊，经常就是在停车的时候会下来屡次去移共享单车。我相信很多的开车族会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说这个共享单车或者自行车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之后，这个配套确实是需要的。希望这条高速路能够给一些人带来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看到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已经来了，他说开始咯，开始了，来晚了，来晚了就自我反省好不好，今天多 泄愤检查。 他说爽爽的声音真好听， 谢谢谢谢。 OK， 那刚刚分享的是关于共享单车的一个消息。 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在应该是在杭州发生的一件新鲜事儿吧。是这个马云要成立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叫达摩院，预计3年要投入超过1000亿元。 这个达摩院呀，我看了一下这周边的消息，说这是一个科研机构嘛。那马云为什么会选择达摩院这个词呢？马云说其实没有任何的含义，因为大家想一想，很多的这个大牌，比如说英特尔什么的，没有任何含义，所以他就是在睡梦中或者是半梦半醒之间想到了达摩院， 就四个字儿呗。 对， 有钱任性呗。 随便来， 你管我去什么呀。 随便来。但是我看到这条消息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国外有一些这个我们说顶级富豪吧，他们都会就是很主动的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那马云现在也在很大力的在推崇这件事情，就是科学研究。那我们也知道，基础科学的发展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来说会起到一个颠覆性的作用。 对。 我前两天刚刚看了一部电影，是讲电脑刚刚上线的时候。你知道雪雪，你知道电脑刚刚就是出现的时候，就是在它出现之前吧，比如说人们要做大型的运算是怎么做，比如说像宇航局这种地方， 就是靠人拿纸笔然后成立一个团队算。 哦，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叫计算组。 对 对，就是它有一个部门，大概有100来人，就像那个会计部一样，大家会拿笔去算公式。 对。 然后这个计算机产生了之后，这些人就相应的失业了。 你知道吗？就是之前的时候，其实在欧洲的国家，就是他们曾经就是实验过，如果我们用人工来进行计算的话，可不可以预测天气。所以之前有一个就类似于像这种科学家，或者是类似于以前的气象学家，他就成立了一个庞大的计算组。他每天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式然后去计算，然后最后他发现他预测天气的准确率为50%。 这跟抛硬币的概率一样高哦。 对。然后大家就在想说，那为什么我不自己抛一个硬币呢？ 我觉得你可以的，这也是一个简易的计算机， 对吧？其实之前彼得蒂尔，就是从零到一的那个作者，他也是说过，说现在其实人类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和精力还有财力在这个二进制，就是所谓的这种计算机啊，云计算呐、然后人工智能上。然后在他看来，其实人类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只是说现在好像是云计算或者是像计算机这样的人工智能的产业更符合投资人对于未来的一种回报的预期。所以说资本就大量的涌进了这个领域。在他看来，其实有很多很多别的领域也是非常需要人类的科学去进行探索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顶级富豪在不差钱，在 可以任性的情况下， 可以任性一点的情况下，能够给我们开拓更多的可能。就不要在人类就是一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资本投入项目上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对吧？ 总之这个随着我觉得在北京吧，尤其是北上广这些大城市，新鲜事物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下，我现在觉得我们生活中现存的很多的东西都处在被颠覆的这种状态里。 比如说 比如说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啊，比如说我们的出行的方式， 一日三餐是怎么被颠覆了呢？ 啊，有很多现在在硅谷就有人推，就是已经推出这种代餐粉，就为了节省时间，比如说代餐饼干、代餐软糖，就你以后不需要去坐在餐厅里去花那个时间啊去吃饭了，当然 social 除外哈，就是除了社交之外，你就吃一颗代餐软糖，可以解决你一天所有的营养素。当然我不知道它的科学性哈，有没有这个夸大其词的成分。 很悲哀的感觉。 对啊，但是很多的科幻电影里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宇航员吃东西就是吃一点点。对吧，就是像压缩饼干一样。 对。 所以科学技术真的吓死人。 吓死人。 对吧， 吓死人。 那我们也看到马云说他要留给世界三样东西，就是在如果假如说阿里巴巴是有寿命的话，那当阿里巴巴这个寿命结束了，他希望有三样东西留给世界。第一，就有一个研究院把技术留下来，那现在就有了这个达摩院。第二呢，是建立湖畔大学，把商业的智慧留下来啊，湖畔大学现在也进行的不错。第三呢，就是要有公益基金会，把社会责任留下来。考虑的真 赖。 考虑的好周到。 对啊，有钱嘛，而且有责任感嘛。其实说实话这也应该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因为其实有一次马云在伦敦发表一个演讲的时候，我在现场。然后呢他就说了有一段话，就和撒贝宁说的，最近撒贝宁那段话也很火嘛，你知道吧。什么我其实想想吧，好像去北大也还不错。然后马云当时就说，他说我没有钱。他说我手上的钱都不是我的。我只是帮大家管理钱。 然后我觉得好像马云爸爸确实是在这方面想得比较明白吧，所以你看他又是大学又是研究院又是公益基金的，也是希望他真的能为我们的社会多做一些事。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鼓起勇气只敢 trust 蟑螂，好像回到青涩的时光，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翘课逃亡，好像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让我疯狂，让我一直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 我只想要吊吊浪荡。 我才不要25-9挂掉，整天埋头苦干，80岁才下葬。我才不要每天早餐、午餐、晚餐，早睡早起上班，就像机器空转。所有新鲜事都与我无关，世界末日我都还在加班，雄心壮志一天一天消散，痴心妄想的都入土为安。让我疯狂，让我一直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毅然决然我跑到泰国吃西餐。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 吊吊浪荡。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 对不起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 我只想要 吊吊浪荡。对不起老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微微一笑。 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花椒直播还有北京时间 APP 收看我们的节目。刚刚这首歌放的让人有点心痒痒。不想上班，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 我看这个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同学一直在乐呵。 对、 是听这歌听嗨了吗？ 对，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不想上班啊、 嗯。让我觉得好像人一直处在这个节前综合症和节后综合症的这种。 叫不想上班这么一个歌名，起码有五六首就是不同的歌， 嗯， 名字都叫不想上班 哦，真的， 可见大家拥有着怎样相同的心情。 大家是有共鸣的一件事情、嗯、哈。好，继续来我们今天这个好奇头条号的内容。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共享储物柜将现身高校，说5元租一周包年95块钱 啊，我太需要这个了。 你太需要了， 这样的话就完全不用就是任何的就是把书啊那些重的东西什么的都背在身上。 嗯，所以你要放书对吗？ 我就会把我在学校必须的所有东西都放进去。 嗯， 然后 床 也行吧，我觉得像什么淋浴缸啊、浴缸啊，对不对？ 哦、 嗯，这些都放进去。嗯，房子。 好吧，你以为这 草原？ 你以为这是哆啦A梦的储物柜吗？ 大海 、嗯、OK。其实看到这个共享储物柜，我倒是想起了很多个电影的片段。 嗯， 因为有很多这个电影里都是把这个公共的储物柜作为一个可以存礼物或者放一些神秘的小惊喜的地方。 而且在美剧里面，只要描写高中生活， 对对， 就一定会有储物箱在拿东西啊，嗯、放东西的时候。 对 呀、 啊，对呀、啊，对 呀、 啊。 然后 发生了一些 各种戏精的戏、嗯、 各种纠葛的戏，所以这个共享储物柜我觉得也会创造出一种分层的文化出来， 必须的。 嗯 嗯， 然后会有属于共享储物柜的独家记忆， 会有吧，我觉得、嗯、特别是我觉得共享经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承接嘛。 嗯， 就比如说上一个人用完了以后下一个人再继续用的时候、 嗯、 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摩擦， 嗯 会不会有一些火花， 比如说我用了上一个柜子，我放了我的洗澡篮， 嗯， 然后下一次如果水水要用的话就会很气我， 为什么？ 因为里面就会有水啊，他要放书还有他的草原。 哎，但是他这个不是说5元租一天吗，对不对？ 嗯， 5元租一天，那其实是5元租一周，其实一周完了以后，我接你的、 嗯、 你是要清理完的吗？还是你不用清理、嗯、 东西我会拿走了、嗯、但是我觉得这种无人看管的共享储物柜它的清洁一定是不那么及时的。 OK、 嗯、 那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对， 嗯OK。 其实我在想就是共享储物柜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你终于可以在学校里面有一个自己的小柜子，然后这小柜子呢、 嗯、 又不是专门是你的， 嗯，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一些。因为其实之前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有想过说给每人配一个柜子， 嗯， 但那个柜子一个是占空间，第二个成本又很高， 嗯，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东西确实是更方便了。 嗯 然后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也说现在还有无人商店对吧， 有的， 对、嗯然后就是、 无人超市， 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是越来越方便了。 嗯 嗯。 接下来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到成都啊，成都这里有一个非常新派的厕所引起了围观。 没错，那最近是关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一个厕所的照片是在网上开始流传并且疯转。 嗯，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在这个卫生间的等候室里出现了以下的东西、 嗯、 沙发、冰箱、饮水机、微波炉， 这明明是厨房。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新派厕所的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而确实有冰箱，这件事情让我 确实有冰箱 很震惊。 而且其实它是在卫生间的等候室嘛， 嗯， 所以并不是说在卫生间里边， 嗯 啊，然后 这看起来像一个就是很大的干湿分离的这种卫生间，然后这个是干的区域对吧？ 对，没错。 它还有这个母婴室需要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放婴儿的这个小凳子啊什么的。再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新派的厕所长什么样，哇，这挑高感人呢， 对吧？ 嗯。 就是很厉害，我觉得， 嗯， 有，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卫生间是很能体现一个景区、一个酒店、 一个商场、 一个 国家、 一个国家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标准， 文明程度吧，我觉得，甚至是或者是国民素质。 一般来说，我觉得一个酒店或者是一个商场的卫生间，就代表了这个商场和酒店对于它整个物业管理的水平和要求。 嗯，那你去到一个旅行地，嗯、如果发现它这个国家到处的公共厕所都非常的干净的话，真的会给 给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对，那武侯祠这样的一个博物馆的卫生间也是把整个博物馆现在就是好评到不行， 好评到不行，大家都会去参观这个洗手间，对吗？ 对，然后网友也评价了，说男女厕所分别有一位清洁人员在擦拭地面和洗手台，即使天空飘着小雨，地面也没有污水，一点儿也不湿滑。 真的很希望所有的这个人头攒动的景区都能够有这样卫生水平的洗手间，因为在这个景区啊，尤其是人多的时候，确实这个，哎呀，不仅是这个洗手间排队，而且它的这个清洁就没办法特别及时。 对，那最后在好奇头条号的环节，我们给大家分享一种瓜，这个瓜呢是来自我的家乡贵阳。那最近呢，贵阳街头是有摊儿开始贩卖一种瓜，叫做八月瓜。我们 来给大家看一看。长得完全不像瓜。 对，那很多网友就问了，说八月瓜是什么鬼。然后卖的这个商人呢就说，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八月瓜九月炸，吃了生个胖娃娃， 就这个瓜会爆炸，对吗？ 说实话我没有吃过这个瓜，所以我才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瓜里边长什么样子哈。它确实是在成熟了之后似乎是会自己炸开。 对，然后售价是大概30块钱一斤。 好贵呀、啊。 贵不贵？还 太贵了。 基本上每天这个商贩都还能卖20来斤。 说明这个产量一定是非常小。 不是很多。就是据相关的这个就是农业的这个科学人员介绍，就是这个八月瓜呢，它其实又名的是八月榨，学名呢叫做三叶木通，中药名称呢是叫做玉栀子，不过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福建因为把瓜叫做拉嘛，所以说因为农历八月这个果熟了以后它会开裂，所以说八月瓜也是这样来得名，八月榨也是这样来得名。 总之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会爆炸的瓜。 但是呢，八月瓜其实实际上这个价钱也是物有所值。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野生瓜果。它还有非常多人类需要的这个营养的价值。 据说里边还有丰富的氨基酸。 对， 这个我挺意外的，因为一般的这个水果里啊，除了维生素、水分和糖分之外，不太有太多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或者氨基酸哈。所以这个八月瓜挺神奇的，如果是在这个贵州周边的一些省市，不知道能不能吃到哈。这小伙伴有没有吃过的？ 我觉得我特别遗憾，因为我国庆长假其实回家了，但是没吃到。 但我觉得水水回这趟家挺物超所值的，因为我看他发的这个朋友圈的照片，觉得贵阳好美啊。 对啊，现在贵阳变得好美。现在其实我们的家乡都在变得很美。和北京的速度发展是一样一样的。 我看到这个若叶流川说厕所干净，你说的是日本吗？不是，这个非常干净，像酒店一样的厕所出现在成都武侯祠景区，对吧？ 对，武侯祠博物馆。所以下一次如果去武侯祠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也欢迎这个主持人养帆帮咱们做了一个小广告啊，告诉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那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7:57，我们进一段音乐，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地窗户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那么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以及花椒直播，还有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跟主播互动起来。现在看到很多的小伙伴都已经起床了。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嘛。那在翻滚朋友圈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榜单，评选的是全球十大无现金国家当中。然后中国是仅排名第六，是吧？ 我一定要跟大家念一念，这个排名前三甲的是哪三个国家？分别是加拿大、瑞典和英国，是这个全球十大无现金国家的前三甲，中国仅排第六。 我不信。 你不信？我也不信。 我真的不信，因为加拿大和英国我都去过，我在加拿大待了一个多月呢。然后在英国我待了一年多，我也没觉得他们俩就不用现金也可以出门。 尤其是欧洲的国家，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不仅是有这个纸币，还要拿很多钢镚儿，对吧？ 对。 就是很不方便的一种感觉。但是我记得水水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儿，他说中国的这个支付啊是跨越式发展，就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支票，就我们好像直接从信用卡，我们直接从现金到信用卡就到了移动支付了， 对 吧？ 对对 对。现在可能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移动支付非常的广泛。但是真的，你去到了二三线、三四线小城市，可能这现金还是主要的支付方式吧。 其实你觉得 也不会吗？ 算吗？ 贵阳也算大城市了吧？ 但贵阳应该算五六线大城市吧？我看过一个， 这么靠后呀？ 对，我看过一个，就是按照好像什么人口还是发展什么的来算的话，但是现在贵阳你在街边买个水果什么的，也都是扫二维码的。 那我就不知道在其他的一些或者更偏远的地方哈，因为中国确实地大物博，这经不起平均，对吧？你是经过人口一平均，经过这个，对吧？960万平方公里一平均，可能这个移动支付的利用率就不是那么高了。 他可能说的是无现金吧？ 无现金， 无现金可能包含我使用信用卡，也算是无现金嘛。 那有小伙伴说呢，说，为什么这个信用卡在中国的使用率并不高呢？是说中国人不喜欢透支的消费方式，这是民族性格决定的。 谁说的？ 说明你不是00后，说明你已经老了。 年轻人使用的唯一的消费方式就是透支消费方式。 就是月光已经不够了，对吗？ 我现在就是啊。高额的 透支是吗？ 负债。巨债。每天早上醒来就发现，天哪，怎么年纪轻轻的欠了一屁股债， 然后顿时觉得浑身轻松和舒爽，对吧？ 对，然后打个地。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专门做家具的大公司哈，在北京和一些大城市都是非常火爆，就说的是宜家了。那我们知道宜家经常推出一些非常有创意有设计感的家具，那今年呢他们又有一个大举措，他们推出了专为猫猫和狗狗设计的宠物家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宠物家具都什么样。第一个呢是一个猫猫可以爬的置物架，对吧？然后这个置物架里还有，应该说有猫窝，好像。 OK， 我明白了。 是吧？ 所以这就等于是猫它家。 猫的家， 四个格子供你选，哪个房间你愿意睡就睡。 那这些格子呢，你也可以放书，或者说放一些小的摆件。 Okay. 但其中会有一间到两间是属于你们家猫咪的。 嗯，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一个可以折叠伸缩的这个猫玩具。 这个猫咪应该还挺爱的吧？我觉得， 因为猫咪很爱钻洞嘛。 对，很爱就是钻纸箱啊，然后钻洞什么的。 但我觉得这个折叠伸缩的理念非常符合这个家具品牌一直以来的理念哈，就是节省空间，尤其是这个年轻人住的地方不大的时候，宠物玩完了可以收起来，再看看给狗狗的，这应该是一个小狗沙发。 现在狗和猫的命都好好啊，我觉得。 对呀、啊。人不如猫咪系列上次不是你们请来了一个专门做宠物创业的这个嘉宾吗？ 对吧 对对对， 他也说到，他说好像北京还是大城市，总之就是养宠物的比例已经高达12%， 对，越来越多， 对，所以给猫猫和狗狗创造一个更加宜居的空间，我觉得也是未来这个家具生产商和建筑设计师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对，我昨天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有旁边那桌还带了一只雪纳瑞，就那只雪纳瑞好可爱，然后它的主人就说坐下，然后它就坐下，然后它主人就说唱歌，然后那雪纳瑞就开始哇哇哇哇哇 是经过杂技团训练的吗？我很好奇的是什么餐厅可以带宠物入内啊？不是那种室外的露台。 不是室外的路， 是室内的。 他有问我，他有问我，他说先生你介意就是旁边坐的这桌客人带一只狗吗？然后我说我不介意，然后他就找一个门边的座位就坐下了。说实话我真的不介意，而且我觉得其实越来越多的餐厅应该就是把一些就是真正的区域开放给这些带宠物的人，要不然狗狗就只能在每天晚上和早上的时候出来玩， 何止是餐厅呢， 对吧？ 因为去欧洲的时候能感觉到，在有一些国家狗狗是可以上地铁的， 狗狗是可以上地铁的， 是可以上地铁的，而且这些上地铁的狗狗都非常的乖，它们可以去很多地方，而不是像水水说的，就是只有在家门口的那片地， 对吧？ 然后， 但是在北京和上海，好像狗狗是不能坐地铁的，对吧？ 应该是只有导盲犬可以坐。 OK。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家具开始针对宠物了， 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向这些宠物开放。但同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养宠物的主人们也应该去普及一些训练宠物听话的这些方法，因为我在国外看到的这个上地铁的狗确实是不叫，很乖，然后我有仔细观察过，真的有主人在训练他们，比如说一到站这个门开的时候会比较响，对吧？会有人走动，那这个时候宠物就会有点受惊，它会有点想就立起来，但是如果它没有站起来，没有叫，当这个门关上的时候，主人就会给他一口吃的就是大概经过几十次这种开关门啊，地铁上下，然后这个狗狗就明白了，对吧？所以它就会，就是这是经过坐地铁训练的狗。那如果是在北京这些公共空间更多的向宠物和宠物主人们开放的话，也需要主人们去做更多的功课。 没错，其实你知道我在北京的草场地有遇到过一个猫奴狂。 猫奴狂， 就是他，就是那个院子里面，可能他自己是业主嘛，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庭院，然后我就看他那个庭院，就是那个大概三层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空中的走廊，就是一个不可能是人走，只有可能是猫走的一个空中的走廊，然后我当时就问我那个朋友，我说你们这儿是不是有很多猫？我说因为你这个整体的设计简直就是猫的乐园，猫的天堂啊，然后那个朋友就说，因为那个业主是一个猫奴狂，就是他养了10多20只猫，有很多，比如说流浪猫，他也收过来，然后自己也有自己的猫，然后就晚上我走的时候就看见一群猫在那个地方，然后特别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 猫咪开会， 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空中的走廊啊，然后这边的藤椅啊，然后那边的秋千啊什么的， 哎，有多少北京的小宝宝都没这待遇， 宝宝有这个待遇是比较难一点啊， 刚刚这个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问说水水爽爽有宠物吗？我曾经养过一只猫，养了半年发现我对猫毛过敏。 哦，你对猫毛过敏吗？ 对， 是对狗毛也过敏。 对狗毛目前来看是不过敏， 会稍微好一些， 但是据说这个对猫和狗的这个过敏是是会变的，就是可能你过了几年，比如说你这个换了一个城市生活，你就不过敏了，或者说你开始过敏了。 那就养只狗吧。 养只狗，哎，需要很大的决心。 我最近也是在想说自己要不要开始就是重新养一只猫， 嗯， 因为我之前是养猫的嘛， 嗯， 然后但是我最近就是越发的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如果你不能给一个宠物就是造出一个好的生活环境的话，嗯，最好还是不要再去就是养一只， 嗯， 但是我 责任感太重了。真的， 但是上个星期我 有一个，你看那街上有些那个乞讨的，那狗狗就是和他一起乞讨，这就叫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主人就跟着，真的是。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问过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嗯，狗狗介意和他的主人一起乞讨吗？ 我觉得不介意， 而且他还可以去那么多地方。 嗯，我真的觉得就是狗狗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只要和主人在一起，他就得到了全世界。 对， 嗯嗯，就这种也是最治愈人类的一点吧，嗯， 对啊，而且比如说，你觉得你不能给一只猫创造完美的生活环境， 嗯， 但是那只猫如果去了别人家或者待在宠物店里， 嗯， 就会过得比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更好吗？ 嗯， 这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嗯，哎，我觉得跟养一个孩子没什么区别。 不要陷入沉思了，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微微一笑。 嗯，欢迎大家每天早晨7:30到9:30和我们赴这个起床的约会。 嗯， 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这个有意思的消息哈。 对， 接下来会跟大家说到这个网球。那最近11期间是中网，对吧？ 对，然后马上紧接着是上海大师赛。 上海大师赛，这应该是中国，应该说是最负盛名的两个网球比赛了。 方。 没错，反正北京和上海是一直较着劲嘛， 一直较着劲。 北方有什么，南方就得有什么，对吧？然后这个网球赛来说呢，现在中网是在北京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国际级的非常重要的赛事，而上海大师赛也毫不逊色， 毫不逊色。尤其是我觉得一个网球比赛，它的分量要看它能够吸引来参赛的这些运动员的分量，对吧？ 对， 和他们的身价。那这些年中网和这个上海大师赛都能够吸引来世界超一流的选手， 对，基本上和大满贯的那个就是级别是差不多的。 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呢，和比赛的关系不是特别大，说的是这个比赛周边，说这些来到中国的超一流的网球明星们感受到了中国粉丝们如海水般的热情，甚至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对，中国粉丝真的太厉害了， 特别牛。 比如说网球名将费德勒在上海期间呢要参加5个活动，他发现就是为了看他在场内的训练也好，参加活动也好，球迷们是很早很早就会要进场占座，而且他训练的时间比如说是5点半，早上10点半就有粉丝进场占座了。 而且说 7个小时， 对，而且说这些活动有一些是连这个体育的媒体都不是特别知道的。 对， 所以就说中国粉丝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第一个就是消息上特别神通广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些粉丝们可以弄到非常多的这个明星周边。 明星周边那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儿。 对，我觉得这就是考验我们这个中国，比如说网购啊，还有各种的这个时候了。 对，比如说训练结束，比如说在莎拉波娃训练的结束之后，就有数十名的粉丝是手持莎娃的自传《不可阻挡》，站在站台上要求他要签名啊，呼唤他的名字。莎拉波娃在之后就表示说：“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到我的自传的，海运到中国如此之快。”快吗？我知道很多别的国家的粉丝都还在等这本书，而在这里我签名就签了好多本了。 你说这个书的作者自己都在好奇这些人从哪儿买到这本书的。 对呀、因为莎拉波娃表示是9月12号的时候他的自传才刚刚在纽约发布的，而且在纽约也只有一家书店有售。 他还不知道海淘这件事情吧，他也不知道这个代购这件事情。 然后有粉丝也是莎拉波娃的粉丝啊，直接在就是这个场费德勒的粉丝啊，在场地外面打出的标语，我觉得非常的可爱。Love you more than free wifi 爱你胜过无线网。 哎，我真的要给他们100个赞啊，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就中国的这些标语啊口号啊就缺乏创意，但我看到这句之后我真的觉得佩服你们，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中国的网友的评论向来是充满了各种民间智慧， 希望以后把这些民间智慧都体现在这个赛场里啊，演唱会的这个场馆里，观众席上，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不妨一乐。 对， 就场上场下一样的精彩， 就是、充满了智慧。而且中国的粉丝也是让比如说莎拉波娃和费德勒感觉到了，首先他们的时间的掌控力，这个信息的掌控力，周边产品的掌控力，这个创意的掌控力啊。我们也是想问问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在花椒还是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你作为粉丝觉得自己表现得怎么样呢？ 你觉得自己够神通广大吗？总之在这个11期间中网举行的时候，其实我的这个朋友圈还是被屡次刷屏的，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都是去3天4天这样连续的去看这个比赛，而且不断的在做一些手机的直播呀，然后跟大家有一些这样的互动。我觉得这样过十一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也有人说就是说追体育明星和追这个娱乐明星感觉完全不同。因为体育明星自带一种正能量，尤其是在他们在场上遇到困难的时候，确实会激励他的粉丝们。 对，而且我是在中网的时候看到了萨芬的退役，所以我对中网还是挺有感情的。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当中网的志愿者。 在我当体育记者的时候还曾经去采访报道过中网， 是吧？ 是，那个时候11是肯定没有休息的， 那个时候就钻石球场都还没有修好，我都还是在莲花球场。那个时候莲花球场是主球场，然后现在就变成第二球场了嘛，现在钻石是第一球场。 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除了这些民间的神通广大的粉丝，其实在中网和上海大师赛都有很多明星去现场观战的。 没错， 然后现场的那个摄像师会给这些明星镜头。 对，姜文他们一家就总去， 总去。还有葛优葛大爷也去过 瘫在那儿看 OK，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条来自澳大利亚的消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和珊珊还挺喜欢给大家说一些关于袋鼠的消息。 你们经常说袋鼠被车撞之类的。 目前呢，有一这个英国《每日邮报》的这个11号的一篇报道当中，是展现了一只巨大而且强壮的袋鼠。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看这张照片。哇，这张照片的这只袋鼠完全像一个健美先生， 完全是，你看到它的胸肌和肱二头肌，那个发达的呀， 还它站立的那个姿势跟站军姿一样， 对，目光警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敌意。那这张照片在网上迅速的就获得了上千的点赞和超过3000次的转发，目前已经有600位网友发表了评论啊，浸在水中以强悍的姿态，不知道是在吓唬谁。 可能是怕有人伤害到他的这个领域吧。但是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前，其实我此前曾经看过有人专门在澳大利亚训练袋鼠打拳击耶，然后那个袋鼠的肌肉也是非常发达。我觉得袋鼠这种动物可能它的这个我们叫体脂率吧，就是天然可能会肌肉含量比较高一些，比较容易体现出这种肌肉的纹理。 对，叶小思家的思过他说好胖，哪胖啊，人家是肌肉好吧，肌肉， 人家是健壮好吗？ 虚胖和这个 strong 还是不一样的吧。OK， 那在朋友圈的最后一条，其实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猪。 来跟大家看一看这只小猪，是一只网红小猪。 没错，这只来自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的小猪的名字叫做 Hank， 叫做汉克。那他在 Instagram， 也就是一个社交软件上的粉丝已经达到了27万。 这是网络红人，就是网红啊。 对，就是网红，网红小猪嘛。他的账号是 My Best Friend Hank， 我最好的朋友汉克。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这个账号是由小猪的主人 Will 和 Glass 两个人来共同维护的，他们每天都会上传 Hank 的照片和视频，并且与粉丝互动。 这应该是一只长不大的这个迷你猪，对吧？我们现在看到跟大家放的这张图片呢，是应该是 Hank 的主人带着他一起去参加电视节目，还把他放在一个手推车里。当然也有汉克面对一桌子美食，就是各种各样他的这个生活的照片吧。 感觉 网 红小猪和食物是最大的。 食物是最大的。所以会让大家觉得很治愈吧。就是本来猪这种形象就是会让人觉得天然的开心。 有吗？ 有啊，就那么多的有那么多的表情包都是跟猪有关的好吗？ 我总觉得好像猪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懒惰。 那个懒不是一件让人有幸福感的事情吗？ 特别好吃。 吃也是有幸福感的事情啊。 是啦，那汉克呢，这只迷你型的小猪，它就是自从开始商业运作之后呢，它的主人就开始疯狂的把它的流量变现啊。具体而言的话，汉克会接各种各样的商业和公益的活动。比如说到图书馆给小朋友讲故事。 讲猪圈里的故事吗？ 到农场帮忙搞促销活动。 我觉得这个可以。 对， 他卖胡萝卜什么的应该卖得好。 不能去肉店。到酒店去做吉祥物，到电视台或者电台去做娱乐节目。总之 Hank 是非常非常忙的。 其实这种动物做这个社交网络的博主然后变得非常火的现象在很多国家都有。比如说我之前知道有一只这个猫叔是日本的，他也有一个博客也非常的火，然后他会经常给大家一些祝福呀，然后发一些懒洋洋的照片。甚至之前有一只这个柴犬，对吧，好像也是很火爆，在动物身上大家得到了很多的治愈和轻松的感觉啊。殊不知这些轻松的感觉都是有这个经济代价的，让这些他们的主人都 赚翻了。说实话，我最近是发现就是朋友圈里边喜欢晒宠物的朋友， 很多。 然后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每一只宠物都代表着它的主人。你会发现 会越长越像。 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宠物？ 也有反差很大的。 有吗？ 有，偶尔有些反差很大。比如说很胖的，就是很大只的人，他喜欢养很小的狗。 然后 不是说体型了，体型这种是你可以选的嘛，对不对？ 你说样子， 比如像我就比较瘦一点，然后我要养一只特别肥的法斗，那你在胖瘦上肯定不相近，我是说性格， 性格会有啦，会有 特别事儿的主人，一般他的宠物也会特别事儿。我跟你说，绝对 比一比谁比谁事儿。 对，然后特别大条的这种，就是他的宠物也会比较大条。 哇，你的朋友圈这个晒宠物都晒出了性格了。 经常的呀， 就会讲他宠物的一些故事。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养的一只狗狗是有洁癖。狗狗有洁癖，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然后他就说，他带他们家狗狗，他养了一只吉娃娃，一个女生。然后他带他们家一只狗狗，有一次去公园，然后他们家狗就觉得地上脏，就死活都不会趴下，然后就站在那儿就不动，然后就走路就走着，然后就站在那儿。然后后来他主人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拿一块那个毛毯，就铺在那个草坪上嘛，然后就给他们家狗狗，然后他们家狗狗迅速的瘫在了那个毛毯上，就是直接站到累到已经不行了，也死活都不趴下。 我看这个主人也是够宠溺的，就这种宠溺就助长了他的这种性格的滋生吧，因为主人能理解他，所以这两个人的性格就会越来越往一块靠近。 没错。那好奇头条那在朋友翻滚朋友圈当中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是分享了一些关于动物的话题，那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互动，你们家的宠物和你像不像呢？如果像的话，哪一点最像，好不好？ 好。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会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听上去就特别有故事的一个嘉宾哈。那我跟这个嘉宾认识也有一年多了啊，他的经历呢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故事的人。首先他有两家咖啡厅在北京。 OK。 而且这两家咖啡厅呢非常的有调性，就是都是这种复古风。有一家是在三里屯儿，有一家是在胡同里。 OK。 他自称是一个在胡同里冲咖啡的人。我们来跟大家先看一下这个他的这个咖啡厅的这个感觉吧。这是他这个复古咖啡厅的这个吧台。让我们来看看老板在门口给大家冲咖啡是什么样的。 OK。 就弄一二八自行车，然后挂几个破布袋子。他经常骑着这辆自行车去不同的地方。 Okay。 参加一些活动啊，给大家给这路人冲咖啡。我也见过很多的这个名人被他拦截下来给人家冲一杯。 OK， 那我们进一段音乐，然后马上音乐回来以后，我们就请出韩烨和他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故事。 I don't like to talk, but I love to sing. And I don't smoke, but I love to drink. I'm paranoid, I don't miss a thing. But I'm still nice, at least that's what I think. Fall in love, like I'm a fiend. But then I pull out and say, I need freedom. I need freedom. I guess I'll take it, heartbreak, the title I can't shake, can't fake. I guess I'll take heartbreaker. The title I can't shake, can't fake. Well, baby, I'd rather be hard to love than easily. You should believe me. How make you need me? I'd rather be hard to love than easily.You don't know me, but I got news for you. I came broken, ego issues, my head is swollen. I got a million chips on my shoulder. But if you stay, despite all I showed you, then maybe you don't need freedom. Freedom. I guess I'll take it, heartbreaker. The title I can't shake it, can't fake it. OK， 我们回来，大家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韩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要和韩烨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故事啊。首先呢，和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就是那刚才说的，在胡同里冲咖啡店里做宣传的这个创业者，算是创业者。 然后其实王爽对韩烨会更了解一点，对不对？你们已经认识了有 也还好吧。我知道韩烨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年轻的时候曾经是这个 model 是吗？平面模特。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时学习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这个服装， 但颜值高。 嗨，就是这个服装展示这个专业，这个当时 还是专业呢。 有啊，服装展示就是模特的。 对，但是他不能说模特。 OK， 就叫服装展示。他是跟这个像以前最早的国有单位有一商局啊、二商局啊，像这种商场其实挂钩的。但是他开了这么一个专业，然后就只有这个专业招人吧，他不需要参加中考。就你看学习有多差， 只要刷脸就可以。 就其实主要是学习不好，突出这个事儿。所以，但是实际上，对于听众来说，其实你未来创业。可能不是光是学习，因为学习是体现你的这个学习能力，然后到后期，其实到参加工作的时候，还会有这个机会去磨练和培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专业，然后就学了这个。其实当时我觉得挺没用的，但后来参加工作什么的，其实还是挺有用的。 哪方面的用处啊？ 就比如单位组织什么活动啊，然后这个 你就可以当门神是吗？站那儿。 对对对，差不多吧。 服装展示都学什么呀？我特别想 他第一呢，就是 猫布呀。 他第一个先要，其实哈，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学什么？那个时候也有像在这个恒金中有新丝路什么这种公司，就是这种市场上的。然后我们学校里面主要是。第一个特别好的，他先纠正你的站姿。 嗯， 啊，因为当时我是在中学是篮球队的嘛，所以身高比较高，但是其实对站姿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太多仔细的研究。 嗯， 但是其实当我参加工作以后，然后我成为雇主，我在面试的时候，其实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对吧？他的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最起码会给人留下好印象。但当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是有用的，就是它会先纠正你的站姿， 嗯， 然后让你就是基本上有些形体课， 嗯。 然后呢会有那个还有交还挺有意思，还有交际舞课。当然我们毕业以后还是有健身课了，我们那时候没有学校没有健身器材。然后还有就是 T 台的一些训练，然后演出， 嗯， 然后把脸皮磨厚啊什么的。你看我现在参加节目可以跟大家交流哈，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羞涩的男孩。 没看出来， 主要是那个时候训练的。 这专业真好，就是健健身，然后呢，这个走走 T 台，跳跳交际舞。 嗯， 这专业听起来挺轻松。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所有艺术类的专业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挺像，就你被放在一个橱窗里给别人选的。 嗯， 你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变成了一个乙方。 因为我本身也是播音主持嘛，你就感觉好像自己是放在一个橱窗里，然后每一次比如用人单位啊或者电视台啊节目组过来的时候，然后就选来选去，你就感觉自己特像一个货物，就在那里， 像菜场上的菜似的。 对对对，所以以后也提醒我哈，以后要是真有一天那个有特别多人给面试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座谈，就别选啊， 对吧？是吧？就是比如说一排五个，你就总觉得好像你和另外四个人并列成为了一排货。 对对对对，感受确实不好，也提醒那个，这个我们的听众，如果有真的创业者，你在面试的时候哈，别选，一个一个来啊。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韩烨的非常早期的一些经历。 嗯， 那后来呢，韩烨就开始和这个咖啡结下了不解之缘了。一开始呢是在一个大品牌的连锁店里，应该也是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上， 嗯， 坐了非常多年。你为什么会从这个服装展示突然开始转做咖啡了呢？ 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就是，我们在毕业的时候选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是学校会负责一些分配嘛，去面试。当实习期这个结束的时候哈，当这个实习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去选这个工作了。就选工作就没有留到原来的这个单位，原来是一家这个西服定制店。后来那个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感，因为不太需要我去参与这个特别多的环节，只需要销售就好了。 嗯， 那后来慢慢的我们自己找工作，然后就面试到那个连锁的这个咖啡店。其实当时特简单，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在20岁之前把所有比较底层的工作都干一遍。 嗯， 啊，然后我想多体验一下这个生活， 人间疾苦。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最比较底层最简单的这个工作。之前我还试图跟我们旁边那个就是废品收购站的那个大爷们聊天，我还特意要跟混入他们，跟他们一起学这个，他们一种玩牌叫玩跑得快， 嗯， 我跟他们一起玩这个跑得快，他们那个这样跟他们打成一片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就是收废品的这些门道。其实如果你的这个废品站在这个大使馆附近的话， 嗯， 是一个很时髦的工作，就他会收到各种，就是因为他换一届大使之后，他就会淘汰一批这个 家具， 我那个家具特别时髦。然后 我怎么觉得你说话就真的是暴露这个年代感。 是吧？哦，现在没有这个了哈。 现在也有，现在也有 哈，也有。 但是我真没听说过，第一次听说收废品是收这么洋气。 对对对对。 就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我分享一下，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家就缺个沙发嘛， 嗯， 然后他就每一次，就是有一次他下电梯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就停在了4楼， 嗯， 然后呢4楼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那个有一个沙发放那儿，然后他就一直不敢拿，因为他怕是别人，就是不是别人扔的嘛， 嗯， 然后他持续关注了半个月以后，那个沙发都在那儿， 嗯， 然后他有一天晚上就悄悄地把那个沙发给拆了，然后自己搬回家。 共享沙发。 对对对。然后回到刚才我们的话题，就是说，就是为什么会进那咖啡行？其实最开始它只是一份工作啊，并不是说我多热爱。然后其实那这个当时连锁开店这个工作还是挺好的工作，因为它有空调，然后呢，它跟其他这快餐店比，它的卫生间是设在这个写字楼大堂啊，这种你不用。 补充一下啊，就是韩叶一开始去的这个连锁咖啡品牌，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 就是 星巴克，对。 那个时候星巴克算是很真的是很洋气，然后就是 高端。 对对对，你要是这个上班啊，拿一杯星巴克， 是 右手配一拉杆箱，感觉就跟从国外回来。 必须要系个围巾， 必须系个围巾，必须系个围巾。对对对，戴个墨镜，冬天也要戴。 风衣不能扣， 真有经验。 然后。然后其实那个开始那个工作真的还挺洋气，还挺好的。然后但是其实很辛苦，很辛苦，工资并不是特别多，然后还有一些考试的机制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进入比较的就是正式的这个工作，它有一些考试的这个真正的培训体系，然后真正的这个员工的考试，然后因为企业发展要推动员工去发展学习，然后适应不同的领导的职位，因为那个时候才慢慢接触到什么叫管理，就是你需要带三个人的团队一个班次，然后你需要管理一个店，那个时候是真的是接触到一套正规的管理的这个知识。其实星巴克是培养了很多的这个职业经理人，然后他也为这个中国的咖啡市场也培养了一批顾客，然后其实现在除了星巴克以外的这些大的连锁的这个咖啡，只要是连锁企业，去这些高管其实都是我们那时候的同事，他真的是除了这个一个企业以外，他真的是一个学校，就是一个管理的一个学校，因为他全世界有20000家店，所以这个管理的知识还是对我后来的创业挺大帮助的， 应该说很多小伙伴有咖啡店的梦。都觉得因为咖啡店的环境特好，我开咖啡店我就可以天天泡咖啡馆。但是我估计韩叶的这段经历并不是这样，还有考试呢，对吧？ 对。 然后后来就自己干了，也变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 基本上我是觉得就是一个人到一个时间年龄段吧，他思考的事儿不太一样，而且所有人应该都有一个就是叫工作的一个疲劳期嘛。当然年假会缓冲一些哈，但是 你说的是审美疲劳吗？ 当时跟二位在一起工作肯定没有这个顾虑了。 当时在就是工作疲劳期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理念，或者是看到了一个什么店，或者说就是在胡同里逛的时候发现，就是说自己必须要干一件什么事儿吗？ 他实际上是就是你到怎么说，一开始我并不认为这是我这一生要干的事情，就咖啡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一辈子要干的事情哈，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得当时一个怎么说，这个理由可能挺奇怪的，就是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咖啡应该是说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很必须的一个饮品，对吧？ 这是从顾客角度来说，从为你在这里面工作的一个人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份工作，因为我并不是说这个，我并不是先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因为其实在我那个岁数开就是咖啡是什么都不是特别清 楚。你热爱咖啡吗？ 刚开始并不热爱， 但后来热爱了。 对，是我离开这个行业才意识到，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想换一个工作，就是因为我从事的是服务行业。然后呢，我从小就是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那种感受啊？像这种80后，学习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其实并不是说你学习不好，是你在那个时候的你不够特别专注，能够安静来去学习。然后呢，家里面就会觉得你学习不好，然后就是你总想证明点什么。 OK 啊，总想证明点什么。然后呢，当时我在这个，当时我在上在这个就是连锁咖啡店工作的时候，我就自己考了这个，就是因为我在填简历的时候总写中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丢人的事情，我说怎么也得弄一个大专，然后所以就在业余时间考了，就是这个成人的大学，就是他，然后就叫就那个成大就叫中国广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传媒大学。 哦，是吗？ 对，因为只有这个艺术口，就是可以从社会上考的，就是你不用应届的。然后因为我喜欢电影嘛，然后我去这个电影学院，他们并不招收成人专业，那个时候并不招收。然后我当时还去错了，我当时去的是电视制片厂， 然后我想考试，然后那个站岗的大兵根本没让我进， 嗯， 然后考了这个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就是跟影视有点关系的，这样就让我在这个企业就是做了三年，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这并不是我一生要干的，这个它只是我暂时性的， 嗯， 所以到了我，但是我工作了很久，差不多小十年的时间，然后我就想。当时就是想离开这份工作，就是我就不属于这儿，我应该换一个地方。然后我渴望，你看电影这多洋气啊，是吧？对吧？做这个广播、主播特别洋气，哎，就是 做咖啡多洋气。 对，你看不一样吧？对，你看就是你从外面看是这样的，就是外面人想跳出来，然后哎，就里面人想跳出来，外面人觉得哎，你看你这多好。 嗯， 看到这个快乐的雨涵说。大叔好帅，人八零后呢，别瞎叫大叔。 没事，他们都管叫大爷，没关系，大叔很年轻的。 中国传媒大学是快乐的雨涵的痛， 嗯， 可能想考没考上， 嗯， 是吧？ 嗯嗯，我们来直接进入这个韩烨做的这个咖啡厅吧，因为刚才跟大家看了几张图片，我再来跟大家看一看。首先来跟大家看一看这个三里屯这家店，就是叫 Berry Beans 啊，有这自行车是这个韩烨的。 爱好 护法吗？护体是吧、 待会儿再讲这个故事。 然后那个韩烨还有一家这个咖啡店是在胡同里，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露台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坐在这个平房的屋顶上喝咖啡，你甚至可以躺在屋顶上摆造型。 哇哦， 嗯 嗯， 这 是在哪儿啊？ 特别老北京的一个感觉。 这个在这个前门的朱家胡同，朱家胡同7号，因为它是以前的这个，因为以前的这个八大胡同， 嗯， 其中一条胡同，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本身这个咖啡馆也是一个老建筑，是以前的一个青楼改建的。 嗯 嗯， 真有故事， 特别有故事，特别有故事。 OK， 那其实实际上开咖啡馆的这个念头很多人都有过，然后肯定是第一个问题想问问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你怎么样去构建你这个咖啡馆的念头呢？ 嗯，实际上就是刚才的话题，就是从这个连锁开店跳出来之后，啊，就是进入一个。算是传媒行业吧，做一些赛事统筹啊，先开始从这个做起，后来这个也是跟传媒有点关系，大概也就是不到三四个月，这个小公司就还没有初创就已经死掉了。但是我很感谢那段经历， 就说白了就是你一进这公司就不行了呗，对吧？ 是 就搞垮了，这个 是 三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把它开垮了， 对。 然后那时候我也辞职，当时因为我们的客人挖我，然后我就去了。其实当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只是我想换一个地方试试，就是我得换。然后我觉得我如果不换的话，这辈子可能就我做一个抉择，要不然我现在离开这儿，要不然我就在这儿做一辈子。 嗯， 所以呢，我觉得那时候可能从27岁有这个念头，挺怂的，30岁才敢辞职。然后30岁这个。辞职的时候就想，我觉得还有可能去试一试别的行业，然后毕竟也学了那个传媒行业嘛。 嗯，所以第一家店就是开在这个胡同里吗？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开这个咖啡店的想法，只是想在传媒行业试一试。结果一试哈，3个月哈，哎，知道了。其实你的专业技能在哪儿和你的人脉在哪儿，你就应该在哪个地方去打拼，不然的话，你之前的这些经验被清零了，也挺难受的。所以我觉得，哎，还应该再回到这个咖啡行业里。这个时候才开始思考，如果我自己开一家店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呢，你是越了解这个行业，你是越害怕，并不是说越了解这个行业，你觉得越敢干。我不知道、就是、 什么呢？ 嗯，实际上这个行业其实看似简单，包括大家都有这种开馆梦想，因为它门槛低。 嗯， 所以呢，就是。所以在市场上很难，就是你能适应这个很高的这个房租、啊，就是他 就是说盈利还是比较难的，就难赚钱呗。 对对对，你就看星巴克那么多客人稀里糊涂那么进，但是到你开的时候，你想进一个客人都是很难的。所以当时我在这个越来这个行业了解越来越深的时候，我就没有敢先去跳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去了一个甜点面包公司，把这个甜点和面包。卖给各大咖啡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因为我就要拜访北京所有的咖啡馆，然后我就要骑着自行车去在，比如像鼓楼一带所有咖啡馆，那个时候我都转过，然后为了让他们进我的货嘛。但其实那个也是为我打下特别好的基础，因为之前那3个月的做传媒的这个经验，实际上让我大概对推广和新闻营销啊这些。有些简单的认识，这是我以前工作就是接触不到的，因为我只要把运营做好了就行。那后面这个在后面这段时间呢， 等于我做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市场调查，因为我要卖给他，那我就要了解他的生意的状况，和他进多少货，我就能知道他的真实的生意状况。 嗯， 然后当时就一个感触，所有只做咖啡的店都不赚钱。 所以咖啡馆就开咖啡馆的第一个建议是，如果要开一家咖啡馆，不能只卖咖啡。 其实到现在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就好像现在好多书店的第一建议也是做书店不能只卖书一样。 对对对对，就是它的盈利转化太低了，你需要多想一些办法。我不否认就是有一些纯卖咖啡馆可以成功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需要很多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和你的这个咖啡的技术非常的专，而且很多你看到纯咖啡店它背后也有像培训这样的那个业务在做。 嗯，就是培训一些咖啡师啊之类的。 是是，因为这个市场还是在，就是所有喝咖啡的客人其实还是在星巴克这些连锁，像美光分掉了。然后呢，所以你很难拿到一个合适的房租，因为有他们在，对吧？这个地儿，你是一个创业者，你的品牌有没有那么出名？你拿这个地儿的价钱是没有优势的。 对。感觉好像就是创业者经常提到的那四个字就飘在空中，就是全产业链，是吗？ 听起来不容易。主要是盈利比较困难，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也说到了房租是一个最大头的最大难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可能你靠卖咖啡连把房租打平都是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可能我觉得行业心里就是除了卖咖啡我得卖甜点。 对 啊，我们刚刚给大家看这张照片，他们店里有很多原创的这个甜点。有很多简餐，对吗？甚至是有 其实是我最开始的第一家店并没有开纯咖啡店，因为经过了这个 调研， 市场的调研 偷师 啊。我是认为先，我觉得是这样，它咖啡店分三个类别嘛，就是它有这个写字楼类型的，然后有这个商场，我们叫消费目的地类型的，还有这种社区住宅，还有就是社区住宅跨这个消费目的地，还有这个消费目的地，还有这种写字楼加购物体验的等等哈，就是它是分门别类的，而这些分门别类的话，你的咖啡馆就很难像这个很成熟的像这种星巴克的模式，你可以所有都能适应。 对， 那么多人认识你，我一看 logo 知道你卖什么。所以你在选址的时候，你是有针对性的，你要做什么？所以一开始可能是地址选你，就是有这个地儿合适的地儿出现，然后你为这个地儿去想它的需求是什么。那其实第一个这个店并不是我去选地儿，没有这个能力，是这个地儿选我。这地儿选到我的时候，你愿意做什么或者怎么做？但是人家那个地方定向招咖啡，那我看周围是这种写字楼园区，所以我认为解决人中午吃一顿饭这是最主要的事情。然后所以当时的理念就是解决人中午吃一顿饭，然后捎带手卖咖啡。然后去做的这个店，所以第一个咖啡的品牌叫自然醒 Nature Thing， 并不是现在的 Bear Beans。 OK。 自然醒是第一家店，听起来像是做简餐的或者是快 餐 的。 对对对。 那我们时间快要来到九点的整点报时，我们进一段音乐，在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和韩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咖啡馆。 Sorry, same old fucking story. Everybody's singing. I say I'm okay, but I guess I'm a liar. You say you're okay, but I saw that you liked it. The way it been faded. I know that's when you like it. Know that's when you miss me. Know that's when you crying. Why you checking if you're over it? Why you say let go if you're still holding it?Just a little bit better at faking it than me, baby. Just a little bit better at faking it than me, baby. Why you checking if you're over it? Why you say let go if you're still holding it? Just a little bit better at faking it than me, baby. Just a little bit better at faking it than me, baby. Nowadays I'm just a bitch to everybody. Fuck you and you. I don't need no shoulders.Crying by myself, you, moving on to chore, cause you know I still adore ya. And unrequited love is just a lover's hell. And I say I'm okay, but I guess I'm a liar. You say you're okay, but I saw that you liked it. It's 2 a.m. and faded. I know that's when you like it. Know that's when you miss me. Know that's when you cry.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那么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也可以通过 FM 98.2 和 AM 927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以及这个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现在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一位咖啡馆的馆长，一位店主，他开了2家咖啡厅，有一家在胡同里，他自称是在胡同里冲咖啡的手艺人。有点是这种感觉，因为他做的是手冲咖啡。那刚刚看到快乐的雨涵说，他说他想开一家咖啡屋，想做一个解忧杂货店的主题，我觉得这想法不错。 每一个人都想做这样的主题吧。开咖啡屋的人永远都想咖啡屋里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 然后就是听到各种来喝咖啡的人跟你分享他们的人生。 对，然后来咨询我说，哎，我的开馆已经开不下去了。 所以开咖啡馆的人一定要懂咖啡，这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我觉得这是必须的啊。他必须对自己的产品有了解，然后他自己不喜欢这个东西，他很难打动顾客。 那给大家看看这个寒夜咖啡店里，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引人注目的设计啊，就是它的这个吧台上会有一个用咖啡豆铺成的世界地图，对吗？ 是的。 这个就是为大家介绍这个咖啡豆的产地。 对，因为我当时在思考，像我们这些小咖啡馆和大的连锁咖啡店如果竞争的话，我们优势是什么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就不像那么忙嘛， 对，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跟顾客交流。而跟顾客交流的话，你需要创造话题，你怎么去破冰哈？因为我不可能像要求所有的这个咖啡师都跟我一样，跟老板一样哈，这么为生意发愁要跟顾客聊天，所以我需要创造一些东西，就是这个让顾客跟这个我们咖啡师去交谈。我觉得有那么一个地图，就是他有时候路过的时候抓一把豆，哎，这什么呀？就你会发现，其实，在咖啡在中国也很多年了，然后他抓的那个生豆，他还是会有些啊，这什么？这是白咖啡吗？啊，但是哎，这个时候你的机会就来了嘛，对吧？你不能去挖苦客啊，这不是白咖啡？哎，你可以给人讲这个是生豆，哎，烘焙完了是这样的，然后 是烘焙，所以咖啡在没有烘焙的时候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可以换到刚才那个图片， 就是它有一个。 对，你看那个白色的中间的那部分，其实这是没有炒过的咖啡豆， 所以咖啡豆在没有炒过的时候是白色的， 就看起来像黄豆一样。 它实际上是一个像樱桃一样大小的这个咖啡果的果核，这所以为什么我们店的名字叫中文名字叫核，然后北京话叫核，然后英文叫 berry beans， 对，就是这么来的，它是一个果核。 OK， 所以其实实际上咖啡豆没有炒过之前是白色的。 是的是的。 啊，我还一直以为你是白咖啡。 我也不知道。 原来上次就是你说的这个。 对， 其实咖啡的知识还是很深的。咖啡的文化，它的这个变迁啊，然后它的运输， 你知道我有点怵，因为我本身不是特别喜欢喝咖啡，因为我对咖啡来说就可能也是没有到那个阶段吧，可能因为每个人可能在每个阶段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对， 然后就每次朋友就带去喝咖啡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跟那个什么，就店员一直在聊，就比如说他们要什么咖啡，然后一会儿又什么 flat white， 然后一会儿又是这个，一会儿又是那个，我就觉得很懵。 我第一次去韩叶的店里的时候，他也是给我冲了一杯，应该是冰的什么黑咖啡，然后我喝进去，我觉得哇，好酸呀！ 是吗？ 是的，就是我觉得喝咖啡是需要一些口感的，就是你需要有那个味蕾，你才能够去真的品味好的咖啡。像我有的时候我真觉得速溶挺好喝。 你这个吧，我觉得我也不评论了。 对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哈，我之前也会觉得去强调一些比例啊、顺飞比啊、味蕾啊，这样把它说得很高级。但是，其实我发现这会把自己就把这个咖啡店可能跟顾客的一个距离就给架起来了。我更喜欢比如说用，因为我之前我们去参加一些比赛或者展会，就是同行业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得奖的冠军，就是老的前辈，台湾的这些前辈咖啡师在展会上站台嘛，然后哎，我他也给大家手冲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特意过去去点，就点一杯，我看他怎么去服务。当我点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您想喝什么味道的。啊，他不是说像一开始我的认知是，哎，你喝这最好，这最高级啊，这个有什么什么味道？他不是，啊，他问你想喝什么味道，然后呢，他根据你想喝这个味道找一个适合你的豆子，然后呢再调整它的粉水比，然后再跟你交流，哎，在这个言谈当中，他把这个咖啡推给你，然后你觉得，哎，他在问你这杯咖啡怎么样？你觉得偏酸还是偏重，然后那好，我再给你冲一杯。但是我觉得这是以客人为本的， 就跟喝酒的感觉很像， 差不多。对，我要把你从门外带进来，就而不是说我要用我的这个知识专业门槛把你推到门外来证明我跟你聊的，你看我聊赢了，其实没那个没有用， 不能把自己架得太高。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骑自行车冲咖啡的原因了。 所以现在我告诉你说，我想喝稍微的，就是甜一点的， 甜一点的哈。OK， 那你要点杯黑咖啡加点糖呗。其实 好敷衍。 其实这个，其实这个咖啡的甜度是，就是咖啡和咖啡之间的这个差异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它可能不像威士忌那样，就是它的产区之间会有那么大。然后所以它一般尤其是特别好的咖啡评分在90分左右的这种，它的风味的之间的，它就是喝风味了，这个风味之间的差别是很细微的，是很细微的， 就是一般人基本上是喝不出来， 就有点像葡萄酒。对，你让你喝，哎，你看你这是赤霞珠啊还是什么什么新世界，还就你怎么能够从喝这一口来判断它是新世界旧世界，对于初级的人来说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 对吧。所以就咖啡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一开始不要去以这个它喝甜度高的，我们他往往你选一款甜度高的，对方只是觉得哎不涩，不是那么重，但他也喝不出特别高的甜度来。 而且往往可能你是多加一些，比如多加一些牛奶或者多加一些别的东西， 先要确认您是不是经常喝手冲咖啡。 OK， 如果您经常喝手冲咖啡的，我会在手冲咖啡里面找一款甜度高的。对，像新的我们的单品菜单上的巴拿马这些或者蜜处理的都很好啊，都不会有那么苦涩重的味道啊。但是如果您没有喝过这个，并不经常喝单品，你说我有点甜的，那肯定就往别的地方聊了。您可以有焦糖玛奇朵呀，这样的。 为什么说到焦糖玛奇朵有一种很看不上的感觉？ 因为他们就总觉得焦糖玛奇朵不是咖啡吗？ 是饮料对吗？ 对，是饮料。但是其实我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喝，天天喝焦糖玛奇朵呀、冰拿铁，我觉得很好喝，然后很容易接受，对吧？我觉得，你比如说像现在非常火的喜茶，它只是年轻人，你知道年轻人喝茶，大家觉得哎，没有什么意思， 差不多 对。但是这种喜茶的这种方式，是等于是让年轻人更多的，首先它的装修啊这样的形式啊宣传更适应现在的这些口味。我觉得你需要去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获得更多的顾客。 需要一个爆款。 对， 说到这个爆款呢，我们就来说说韩业的两家店了。先说说三里屯这家店吧，就是他们这家店，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是复古。我去过两次，都有这个不知道多少线的小明星在那拍照，这是一个拍照圣地呀、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里，就是这些据说是这些灯具啊、家具啊、这些椅子，都是从旧货市场还是哪儿淘来的，对吧？ 嗯。 还有这个配上一些绿植，我记得你们那儿还有一个非常老式的这个收银的这个机器。 对对对 对。为什么当时会想做一个复古主题的咖啡厅？ 其实这个也属于是这个地方来找我们啊，它的这个空间叫应检，那是一个这个专门收集美国1920年到30年的期间的这个家具，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子化，就是它可能非常复杂的一个收音机，可以打小票的收音机啊，你很难想象它不用电源，纯机械的。就纯机械，它可以自己打小票， 像打字机， 像打字机这种东西，它是把手工发挥到极致，它真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这个美国的工匠精神。因为在刚开始美国建国初的时候，一些清教徒他们所鼓励的创业的精神，实际上是要自己参与、自己动手。 嗯， 很多非常大牌的企业的这个老板，他去世之后，从他的家里都会分出工具箱，然后他家里的地下车库都会有工作台。那个年代，大家会。就如果你的公司上市了，这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但是如果这公司的老总把下水道修好了，他一定要上这个企业的年报。明白，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啊，其实有点 匠人精神的黄金年代。 那我永远都当不了老板，我觉得。 许飞，你刚刚听明白了吗？就是他这个主题叫硬检，硬检就是那种很硬的老检。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就非常的符合这个风格。 是是是，然后我是觉得这个旧家具跟咖啡也很搭， 很搭。 然后这个，而且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生活在现在的时代，现在的时代有现在时代的一些规律，大家愿意去拍照，愿意去刷朋友圈，然后愿意去炫耀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我觉得，首先你的咖啡馆要适应现在这个时代嘛，然后我觉得，其实 要有的让别人炫。 对，因为我这两家店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就是特别难找。 哦， 特别难找， 这点很关键， 对吧？ 重要 对吧？就是你这特别难找的话，你就 跑 走 的咖啡店都不是好咖啡店，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好好找一找。那所以就是我需要找，所以我需要有些特色和特点。 你需要这种口碑传播。 对对对，然后当时这个空间里面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的特别优秀的创业者，理发店做复古服饰，都是在这行业里面很精英的，然后各自都有各自的顾客群体、粉丝群体，那我们在一起可以互相的共享这个粉丝群体，然后来转化互相的顾客啊。毕竟你一个人对吧，太孤零零的，但是你一进入的话，它是一个小的社群，这小社群的这些人又是喝咖啡的一个群体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在这个三里屯3.3的6层， 我个人 大部分人逛到5层， 我个人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就整个那一层都是各种复古的店，有复古的咖啡厅对吧，有复古的理发店，你可以做一个那种猫王时代那种特别复古的油头啊，然后还有复古的，比如说卖箱子的、卖衣服的、卖一些比如说耳环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也经常会做一些这种复古主题的这种 party。你可以穿着复古的衣服去参加，很有意思。 3.3 确实很难找， 确实是我的极限。 对，他们在6楼， 吃个面什么的就在5楼了。 对，所以你可以，对对对，你穿面可以上来喝咖啡。对，吃面和美甲就两件事了。然后其实有一个就是刚入门的时候，那个 Costa 边上有一个电梯，可以直接上到6层。 可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对， 然后另外一家店呢就更难找了，在胡同里，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甚至连停车都不好停。 而且很多客人就到门口了，他说给我打电话，你店在哪儿啊？ 那我觉得他们的天台真的晒太阳太棒了。 真的好棒， 就是真的是非常北京的一个咖啡厅，只有在北京 上房揭瓦的晒太阳。 这个形容非常的妥当。怎么想到会在胡同里再开一家呢？ 这还是这个地儿找到我们。那我们当时在丰台做那个简餐和咖啡的嘛，然后其实做简餐咖啡，如果你开对的话，那个流水还是很可观的，就是可以，你是可以真的是生存，然后有一些利润，但是很辛苦啊，因为你要管厨房，所以他很辛苦啊。那这个地方呢，是等于是在这个杨梅竹斜街的枝干线，然后杨梅竹本身是一些设计师，然后设计师去的一个集合地，因为政府会有一些手里有些腾退的老的房子，他们也不可能说把它全都拆掉，然后呢出租呢，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 就是又不是政府想要的，租的街道特别乱，然后他跟这个周围的老百姓生活又有摩擦，所以他会选一些设计师比较安静的这些业态啊，那就会有像服装店呀、咖啡馆啊、设计师啊这样的这些店铺，那等于我们旁边的这个整栋的建筑是一个服装工作室啊，叫比服啊，他们在这个做自己的高端的服装定制，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地方，等于当时这个中间的这个地产商希望他租下两块，然后这一块呢他也不知道做什么，样做咖啡馆，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东西挺专业的，就自己做一定做不好，就找一个专业人来合作，这样找到我们朋友介绍。一开始我觉得地方太小了，我觉得摆不了多少张椅子，然后后来当我 有多少平， 就楼下可能有80平，我觉得 哦真的很小， 不是很大，加上院子可能就这个主播室这么大，但是我当我上那个露台的时候啊，就是觉得因为小时候在北京胡同长大，当我上露台的时候，我觉得北京上露台，我就是觉得北京没有这样可以看到别人房顶的地方了，因为基本上平房只有2环以里才有啊，基本上高楼大厦哈。那我上在露台的时候，我觉得回到小时候穿越的感觉。然后我这人又有点理性又感性，当时那个感性那一面，哎呦，这地儿我定了，就什么都没有谈，就说哎这地儿我就这地儿定了，就这样。 就是有点儿时回忆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确实这样的地方在北京不多见。 对，所以我是觉得物以稀为贵嘛，对吧？物以稀为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毕竟它在杨梅竹是一个可往上发展的一条街，因为我当时经历了这个南锣鼓巷，也看到了五道营，所以我觉得杨梅竹一定是下一个这样的街。所以它周围有一个消费目的地，不至于说你来欢开之后别的是没事儿干，对吧？你可以逛逛街再去， 对 啊，这样它会有一些这个群体一起过来，然后 空间的地方， 对对，然后真的那个露台跟我想的是一样的，11的时候就真的是。 人满为患， 然后很头疼。现在他把旁边邻居的那个瓦，就好多姑娘拍照做坏了。然后有一次邻居在院里炒菜，然后就生生的一个瓦片掉人锅里了。哎呀，然后给人赔礼道歉，给人修瓦，然后 我怎么觉得这么有趣 啊？对，我但到我觉得有天可能会有一姑娘掉到那院子里， 别掉锅里就行了， 是 掉碗里。 对对对，所以处好邻里关系很重要。逢年过节的给周围的邻居买点东西， 都 周围还。住了很多老北京人， 是是是。然后我就是冲咖啡的时候，就自行车冲咖啡的时候给人冲一杯，甭管人喜欢不喜欢的，对吧？而且因为我在胡同里长大，我还比较会这个跟他们打交道， 套词， 对，就是你跟他们打交道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不能那个 太殷勤， 哎，有点那个劲儿吧，你得拿捏的好，你还得让他知道你也是在这儿生活的一份子，啊，这个，咱们怎么在这共同的这个哈，互相好的生活， 就又有点劲儿的， 对对，就你但是 说话那劲儿得拿起来， 对对对，就是你比如说哈，比如大妈在你天天见着他了，对吧？哎，他老看你屋里干什么，就干传销了，怎么好多小姑娘往里进，什么地方这还是青楼改建的哈，让人这想，然后你看见他，你看他，他看你，这不行，你就得。出门特别这个硬气，哎，大妈，就这样，大妈，你妈呢？晒太阳呢？哎啊，他觉得啊，这是自己人，你得喊， 这么敞亮的小伙子， 你得吼，然后你给他拿点东西，然后大妈啊，这我晒太阳，我吃什么呢？吃饺子呢？你吃点吗？您吃吧，就这样，要醋吗？我帮你带点啊，这样，但是你要哎。大妈，我们做生意什么的，哎，可能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就生硬了。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你邻居，啊，对我就是你邻居，你认不认？就是你邻居了，怎么着吧？ 第一次听说北京人要这么搞定的， 要这么搞定啊！ 很想学会这一套， 都是套路， 都是套路。我们来说说这个自行车的事儿吧，因为这一年感觉这个行业和自行车的这个关系越来越近了，这边成了一个移动的咖啡馆，对吗？ 对对对对对，是，然后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可以通过这个自行车那个拉花吗？拉不了。 不可以，就比较简单。其实连热水都要找邻居借，它后面小箱子就是只是后面小箱子可以做一个咖啡的手冲台，里面放我的东西。 所以你就是边卖咖啡边借水，还吗？ 还，哎呦，特有意思这事儿。就很多人最多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冲咖啡热水怎么解决啊？其实在其他地方，在台湾我见过也有这样做的，就是冲咖啡的大叔什么的，其实他自己带一个烧热水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我 也没电呀， 因为我这个东西并不卖。就是你不能在大街上卖，就是这是违法的嘛。所以其实我是主要是宣传送， 哦，主要是送，然后呢，主要是参加市集啊、设计周啊，这样你就合理合法了嘛。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就比较固定的会在那块地方冲吧，然后设计周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我们在设计周胡同里面冲咖啡，其实我一开始的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曝光率哈。最开始我就想找一个这个，我参加市集的时候，他能这个 有人流量。 他还不是最开始比这还简单，是因为我参加市集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每天卖的咖啡的钱不够交停车费的。就是我今天比如卖了130块钱，我开车去，因为很多这个有些市集在胡同里面，我开车完之后，一个是没有车位，然后很远，还得搬呀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我还得这个，就是一天卖130块钱的咖啡钱，然后呢，我要交100块钱停车费，剩30块钱，因为我这有成本啊，就是等于这一天还赔点，啊，然后我这人工还没算进去，是吧？当然了，你这是去宣传了，但是我觉得，作为生意来说，这不能这么做。然后我就想，怎么能不交停车费，然后又能宣传的一个事儿？所以我本身又是特别喜欢自行车，我是长途自行车爱好者， 嗯， 然后小时候在胡同长大，然后我耳濡目染了小时候那些就是推着自行车做生意那些大爷大妈们。那大叔们大爷们啊，然后对，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其实咖啡馆生意不好做，但是我在想，再不好做，经济环境再不好，你能有那个时候那些人差吗？对吗？他们自己种地，自己驮着卖，从通县骑到胡同里面，为挣1块钱，为多卖几毛钱跟大妈还价，这种智慧是，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在胡同里面，我从小学习他们那样的这个怎么去破冰跟人家交谈啊。包括买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我奶奶带我嘛，然后我就看她怎么跟我奶奶做生意，然后我奶奶腿脚不好，她就会推到门口，大爷卖萝卜卖白薯就会推到门口，听见里面门响，就是她就很清楚这附近谁白天在家里，她就在那个门口会多吆喝的频次要多高一些， 嗯， 然后她一旦听到门响，她在门这个门还没有这客还没有走，她就已经开始沟通了。你想你比如让你会怎么沟通？就是你去卖，你推自行车卖萝卜，对吧？ 大妈走。 不是，我奶腿脚不好， 嗯 啊，她就会说 慢点。 哎，对对对，她、说，哎，大妈您慢点，别着急，我在这等着啊，我跑不了。哎， 人其实没有出来那个摆东西， 有点这意思吧？ 出来倒个水， 弄的人家有点骑虎难下。 骑虎难下，然后你说我等这等了、等半天，你看你不买点吧？你给他挑挑，你看我这白薯新鲜，这哪我给你挑几个？这个不是坏的，哎，这可甜了。 嗯 啊，这个1.3，你看给您1.1，他1.1，他故意给你留1毛。 嗯， 我奶奶那1行不行？行，哎，这生意就做成了。 嗯、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有意思，这是一个智慧嘛？我觉得就是我们再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意再不好做。你觉得没有那个时候难做，那时候连手机都没有。我是觉得应该去出去找顾客，生意不好应该去找顾客哈，你不能等，我觉得等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就这几个原因吧，那就推自行车冲咖啡了啊。 然后后来效果 真的是挺有商业头脑的。 对，而我觉得主要是很乐观了，和那个时候磨菜刀的那些人去比哈，找到了，又否则这个很难坚持下去。 就是做衬衫可以上门量体裁衣啊，对吧？都很有智慧这样的。 我还知道你另外一个身份是给盲人做那个义工是吗？做志愿者。 对对对对对，那是之前的工作，他一些大企业他要负责一些企业社会责任啊，就说你在这个社会上，你除了赚钱，这个企业除了赚钱，你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你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和价值，是这个是整个大的社群的一部分嘛？所以你要为你的这个社群去做一些事情。那当时所有的这个。当时所有的这个团队就是去选要去做什么事儿的时候，等我负责我们区的这件事情，他们都会选一些这个产销广告啊，或者去这个孤儿院、敬老院呀、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些不好啊，我是想干点不一样的，而且我想的是那些活动都是其实员工参加的时候有点被动性，就是他就哎呀又去干这个，哎呀又得就劳动嘛，对吧？而且是利用自己业余时间去做，我觉得怎么能干一个让大家就是他休息的特愿意来的一个活动，啊，不是我逼的，对，有主动性的。然后当时我看新闻，就看见那个大伟老师在给盲人讲解，我觉得这太酷了。 嗯， 我就应该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而且它可以锻炼我们很多的这个，因为我又自己喜欢电影，我觉得可以锻炼我们的沟通的这个能力。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酷的，我就自己去找去了。啊，找完之后，哎，他们觉得你是个大公司，可以交流，然后就去我们公司去做这个，就像现在的叫俗称叫。地推吧，就这样，他就其实是演示，就给大家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应该怎么去给盲人讲解，我就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那个领导什么的也都觉得这挺好的，然后就开始做，但是一做就10年。当我就是从我这个单位辞职了，其实我还坚持。昨天晚上我还在店里放电影，还有一个盲人来放那个一个纪录片，我还在 就是旁边给他稍微的耳语的讲解了几句，他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个你只要有学到这个知识，就跟之前那服装展示似的，就只要你学到知识都能用上。 嗯，这是传媒大学的功力，喜欢电影的这个和咖啡厅的这个冲咖啡全部都用上了。 对，以前想做电影有关系的工作，但其实没有做成。但是从潜意识里，其实给盲人讲电影这件事情帮助我完成这个工作。嗯。这个理想 啊，我觉得有一个盲人去你的咖啡厅里，知道他放电影去， 嗯， 这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 对对，他实际上是这样，就是他是其实大部分的盲人在北京都是从事盲人按摩嘛，啊，我因为这个以前骑长途车的时候就是肩颈落下毛病了，然后老去按摩，然后有的时候按的好的时候，哎，我说给你们。讲个电影作为回报吧，他说好啊好啊，然后当时我们10点钟要工作，你得8点来，我说可以，然后8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在那边洗洗涮涮，我就在那边讲，他们一边刷刷牙一边听，啊，然后昨天是因为有这个纪录片的导演，他正好有一部题材是跟盲人有关系的，然后他请了这个其中的女主角，然后来看他上一部放的片子，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那个纪录片叫《出路》，然后哎，正好是盲人接过来，他说你给之前给盲人讲过电影，你可以给他讲述嘛。但我没有准备，我有点还真有点小紧张，因为我要提前看3-4遍，然后他能讲，但是哎还可以，我就接着画面说，然后呢哎那盲人很开心，我觉得这种参与感很棒啊。 水水，你知道就是盲人听电影的时候那种喜悦程度，是会给就是讲电影的人带来极大满足的。 我还真没试过，我觉得如果你有渠道的话，我也想试试。 嗯，可以可以，因为我已经跟那盲人约了，因为他同事，因为他那个公司是做盲人这个读写软件，就是听手机软件的，然后他已经准备要约几个盲人过来，所以下次一定叫上你。 嗯， 可以可以。 有这样的好的事情，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平台上招募一些志愿者， 好， 然后让大家都去参与一下，感受一下，真的会感动到自己。 对， 嗯， 对。 啊，非常感谢韦寒夜今天带来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我们只是听了。很表面的一点点， 对， 太丰富了。从 一个自行车远途自行车爱好者，一个咖啡店的两家咖啡店的老板， 嗯， 然后一个 服装展示专业的前模特， 嗯， 盲人讲电影的这个公益志愿者， 对，嗯，很多很多的身份，但还是能感觉到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是吧？ 嗯， 很接地气的北京小伙， 是是，这个都 这个姑娘能从前门排到东直门， 对对对，大家都这个比较就爱称叫韦大爷， 嗯， 大家也可以这样称呼啊，就大爷。 在这里祝愿这个韦大爷的咖啡店越来越火， 谢谢， 嗯， 谢谢， 嗯， 谢谢。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活力982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明天是珊珊和孔文给大家带来节目， 嗯，拜拜。Can't fake it. baby, I'm